错过了爱不会再来 No。 孔令奇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和同一个节目当中的人气选手也是自己的好兄弟王以太共同演唱的最新作品 Dream Girl。 王以太呢也是把他擅长的旋律说唱呢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吉祥的个人 flow 特色呢也让这首歌曲变得更加富有多元的听觉感受。当然整首歌曲呢也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一点一点地道出了男生追求心目当中 Dream Girl 梦中女孩时候的心理活动。11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来到了美丽的南法，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去南法特别的城市转一转。首先我们要去的是埃兹。埃兹呢是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一个市镇，位于尼斯和摩纳哥之间，在陡峭岩壁上建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就很像是一个筑巢的方式，在山顶呢可以鸟瞰大半个蔚蓝的地中海海岸。埃兹呢也被誉为是法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了。如果你有看过综艺节目花样爷爷的话，刘烨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带爷爷们去的地方就是埃兹，最好上午过去，这样呢可以拍到蓝天白云等等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当然有时间也可以去山顶的仙人掌花园去看一看，很多人说去到仙人掌花园就仿佛来到了童话王国一般。前面呢我们听到了男生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 Dream Girl 内心的心理活动，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女生，爱是一切。 我还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无法解释的奇妙感觉，阴的天云好远，有些事正发生在我心里，看不见是什么在蔓延，从眼里到 梁静茹的 Love is Everything， 对于女生而言的话，爱真的是一切。这个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她2004年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很多人对于她而言呢，也是转变的一张专辑《燕尾蝶》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曹格。有的时候呢，在爱情当中，彼此都会有不太乖的时候。 是你半杯纯白，如果只是中风不开，你的打扮太诱惑，时尚中带成熟，也形成个轮廓，实在很日活、哦、我喝了杯那君酒，吃了口铁芙蓉，浑身脸红耳热，竟然唱起歌，想说贴近的我耳朵，心跳霓虹闪烁，乱了节奏、啊、我怀着自己太害羞，吃拉面猛低头，你依然为外露，对我而言似同折磨， 来自于曹格的不太乖。这首作品当中那种力量感呀，以及那种好像是喝醉了酒以后的那种无力感，结合的非常的到位。来自于曹格作曲，方文山作词，收录在2012年的专辑合理活的动物园当中。南法之旅让我们继续下去。如果你爱看法国影片的话，或者是有一些电影在法国取景，你会发现经常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然后整个湖上什么都没有，这个湖水呢又是碧蓝碧蓝的，有的时候呢随着这个灯光包括这个光照的角度不同，也会呈现出碧绿碧绿的颜色。有一个人静静地躺在一个水上的一个床上，然后在水上漂浮着，发着呆看着天空，就让时间这么一点一滴地从自己身旁流过，很美好的画面。如果你来到圣十字湖的话，这样的画面你也可以完全的实现出来。圣十字湖呢，位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中部，与凡尔登大峡谷相连。在这里呢，你可以静静的一个人划船，而且来的游客并不多。享受一个人的惬意时光，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时刻，在这里慢慢实现吧。 我走了多少的路，我读过多少本书，在某一天的夜里突然还是想你想哭，我以为过得很好，总觉得明天更好，所以就教会自己忘了悲伤。 些年你好不好，变瘦了还是变胖，岁月已教会我们如何遗忘，如何原谅，我希望你过得好，又希望对我不忘，这样的想法真是愚蠢愚蠢。 歌里面唱到，长大的慢了一点，遇见的早了一点，也许那一切早已走远走远，那一个喜欢，那一次心酸，那一份遗憾。这首歌呢叫做 Vika， 来自于曾兆伟的作品。而整首歌曲呢，曾兆伟曾经说过，关于的就是青春的故事，也许是他自己的青春故事，但谁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缩影呢？听着这样的 Vika， 让我们继续开启南法之旅。来到南法一直没有好好的去逛过薰衣草花园，瓦朗索勒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瓦朗索勒呢地属高原，阳光非常的灿烂，也是最经典的普罗旺斯小镇之一了，是参观薰衣草田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来到一个对的时节的话，出峡谷走的一条路上，你会发现路边全是大片大片的薰衣草田。当然这个时节一定要选好了，必须是这个薰衣草盛开的时候。但凡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薰衣草没有完全盛开，可能看不到大片，但是那个路上你会感受到的景致和那个特别的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 Nora Jones 最近的一首新歌，A song with no name， 没有歌名的一首歌。 此此时此刻上午11:22，听着这样的曲子，让自己的心彻底的放空下来，仿佛此刻我们面前有大片大片的薰衣草田，或者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圣十字湖上静静地漂浮着，不去想太多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烦恼。早在2年前的2016年呢，诺大琼斯曾经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Daybreaks》，然后呢就再没有新歌出现了。时隔2年之后，最近我们看到有3首作品出现，第一首是《My Heart Is Full》，第二首《It Was You》。这两首作品呢都是含有爵士元素的流行作品，相继问世。紧接着呢我们听到的刚才的那首新歌 A Song With No Name， 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乡村啊，也是 Nora Jones 和美国的一位非常另类的乡村摇滚音乐人共同打造出来的。即便是唱乡村歌曲， Nora Jones 他的嗓音当中依然带有着那种慢慢的爵士味，非常的浓郁。旅行的过程当中，天气晴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方面，你拍照片需要好的天气；另外一方面，晴朗的天空对于你的心情也是一种好的促进作用。天天晴朗，苏打绿。 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要带领我飞翔， 带我飞， 他们吹的一出了太阳，你的心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月光照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

曾轶可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星星月亮》，收录在她2015年的个人第四张专辑《25岁的晴和雨》当中。这首歌曲呢，电子节奏仿佛从我们的后方闪耀着一种霓虹光芒，然后缓缓地奔到了我们的耳边，带着速度感的节拍呢，瞬间撑起了广大的那种空间感。而这首歌曲的录制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曾轶可曾经说到，歌曲写好的时候，真正开始录制的这段时间呢，心境上有很大的落差，从一开始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憧憬，到体验情感难以永恒，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诠释这首歌曲的，甚至是一度逃避，产生不想唱这首歌的念头。他很难接受爱情易碎，感情易逝，甚至曾经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呢，处在黑暗期，只能够透过疯狂的练吉他、画画、健身去宣泄自己身体当中的所有的不满和黑暗面。经过不断的调试呢，最后决定用一种最广阔的心情去面对最害怕的事实，也用最温暖的方式呢去纪念曾经一些美好的过去。曾轶可神秘地表示说，星星月亮分别代表什么，答案在歌曲当中揭晓于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心里。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如果此时此刻你也处在不太好的阶段的话，不妨真的让自己抽身一下，用旅行来给自己一个宣泄和出口。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南法，接下来要去往的是红土城。鲁西永呢，也被称作是红土城，是法国最美的村庄之一了。它的特色呢，就是来自于地质上镶有着相当多的赭石，成分沉淀，在这里呢还可以买到顶级矿藏所研制出来的颜料。这里当然是绘画艺术家的珍藏了。那提到绘画艺术家，来到这里你也会发现一切都非常的美，色彩很丰富的一个小镇。一个人来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浪漫，两个人来可以感受你们心目当中的那份自在。此刻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新歌，叫做《星光》，很暖的一首歌曲，听听看吧。 This time Loveless is hello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y soul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乌有。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 般来说，一首作品当中中英文交叉着进行，容易出现各种违和感。特别是这样，前面唱一句英文，紧接着就是一句中文，这样的方式呢，大家不接受的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张杰在最近的一首《星光》当中呢，其实我觉得结合的恰到好处，那种慵懒，那种小小的伤感，包括那种美好都呈现了出来。星光顾名思义，心中的光辉，但这光辉却有着丰富的含义，既是美好的恋人，也是明日的希望。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某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啊。南法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石头城，这是一座典型的法国普罗旺斯小镇，坐落于沃克吕兹山脊南部，海拔呢不太高，370米。石头城小镇的常住居民大约是2000人，是传说当中真正的天空之城哦。来这里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色，但是有一点需要提示爱美的女生朋友们，那就是不要穿裙子，最好也不要戴帽子，因为到了山顶之后你会发现风非常的大，一手捂裙子一手捂帽子的画面感，想想看也是极美的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的过程当中，心情呢自然是雀跃的，自然是自在的，自然是我喜欢的。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着一点天真。 想 陶喆曾经为某一个快餐品牌写的主题曲《我喜欢》，非常俏皮欢快的一首歌曲。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来到了南法，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法语歌曲。哎，接下来就是法语时间。 Alors on traque un peu de joie pour porter le sac quand ça va pas. Et demain l'horloge s'arrêtera. Comme dirait Georges, ça va de soi. On ira faire la fête, on ira faire les rois pour se vider la tête, tout oublier tu vois. On ira faire la fête, on ira faire les rois pour se vider la tête.Le temps qu'on passe à pleurer s'amoncelle dans nos valises. C'est du temps qui casse le dos, qui nous le brise. Oublier l'horloge qui tourne et nous tue. Comme dirait Georges.Bien entendu, on ira faire la fête, on ira faire les rois, pour se vider la tête, tout oublier tu vois. On ira faire la fête, on ira faire les rois, pour se vider la tête, pour oublier.Se vider la tête, tout oublier tu vois. On ira faire la fête, on ira faire les rois. Pour se vider la tête, pour oublier, pour oublier, oui pour oublier, pour oublier. Y'a plus ni futur ni passé, y'a plus ni futur. 11:51，伴随着这样摇摆的法语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我是泽华，最后听到的作品来自于蔡徐坤，喂喂喂，拜拜。 喂喂喂 All I do is 喂喂喂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喂喂喂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night, it's been a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wait, wait.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wait, wait. You're in the way, wait, wait.Wait, wait, wait.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wait, wait.